嗱，咁啊繼續講落去啦，咁啊中國拍就變咗神怪啦，科幻啦，咁啊日本仔又如何呢？咁其實明明古靈精怪啦，又明明死咗又唔死啦，咁呢啲神怪嘢啦，佢又變科幻㗎嘛，好犀利。咁啊有一套咩亞人啦要講嘅係嘛，咁亞人啊自不然係亞視啦要講埋係嘛，咁到底咩關係呢？係啦，咁 置諸死地而後生。 系 咪、那个关系？ 系，即系第一就啦，第二都系有啲奇离嘅，系啦，即系都系关啲电视到底点样制作啊呢啲嘢。一阵讲落去 ，OK， 咁啊讲亚人先。 OK 先啦，喂，咁我讲先啊，因为应该我最冇认识嘅。 系啊， 因为咧，系啦，我就冇睇漫画，我甩咗啊。个漫画不过有，即系坦白讲，漫画都我啲朋友都有人话赞就。介紹過我睇，咁我哋知道我忙啦，即係唔係話真係好正嗰啲，我都好難有時間出街睇漫畫。咁冇睇漫畫，更加冇睇動畫嘅情況底下入場，咁我淨係靠 poster 嗰幾句 tag 嘅啫，即係話咩咩咩，哇！自殺係最強的計謀咁樣，咩不死身打不死身，咁我起碼知道不死身啦。第二係知道佢會自殺啦。咁而自殺好似會唔會？我開頭諗嘅會唔會每次自殺有呢一幅 up 咧，就咁樣嘅心態，我係零 concept 入場睇。係 嘅。 咁我覺得係開心嘅，我睇完個人嘅，我自己個觀感。咁因為咧，佢入邊有幾個元素，我自己係幾 buy。咁我都知道其實個好睇位唔係因為個電影嘅，而係佢本身佢一個天漫畫。咁所以咧，呢套戲我覺得佢好成功。調翻轉就唔係因為，哦，不過唔好話調翻轉，即係應該話佢好成功地漫畫電影化咧，佢係拉到一啲之前未睇漫畫嘅人認識咗呢套作品咧，從而就睇翻漫畫嘅。即係我覺得佢嘅功能就係咁樣。咁套戲就係真係 so far so good 就麻麻啦，我覺得。咁嗰四大元素係咩咧？第一我中意 JoJo 啦，咁佢嗰個即係幽靈力量就等於 JoJo 替身能力啦，我覺得，尤其是等於 JoJo 嘅力量型替身啦，即係有個實體同埋會打拳頭交嘅咁樣。咁當然個異能設定就冇 JoJo 咁複雜啦。咁而個表象亦都做到粒子捆綁一團嘢出嚟，咁而隻隻都係咁樣嘅模式。咁我覺得幾棍嘅，即係呢個亦都係叫做有個鮮明嘅形象，我記咗入腦。咁第二，我覺得佢打得槍戰好似吳宇森啦，咁亦都係好窩嘅打法啊，唔係話好特技嘅，即係意思槍戰嗰 part 啊，埋身肉搏碌過去啊，點樣換子彈啊，搶人啲槍啊，勒住人哋條頸，揾人哋個身體做盾啊，跟住飛來飛去又爆炸咁啊，跟住死完之後又自己會殺自己 reboot 啊咁樣，咁成個喺呢個咁嘅設定孕育咗落去，變咗佢哇一受傷之後就會自己打自己，然後起翻身又再打過，咁啊好又好打機嘅感覺咯，咁呢樣我啊 buy。咁第三咧，我话 buy 佢好似真系 JoJo 即系科目飞女型形式嗰种智谋对战，即系咧，你知 JoJo 打唔系真系斋打啊嘛，佢往往就大家都有异能啦，但系点样个异能可能隔食隔，又或者可能又会就地取材，因应个异能显身某啲情节，咁而自己因为喺呢个场地可能个异能啊发挥唔到，又点样可以突破呢个困局咧？即系会有啲好智谋类嘅对决嘅。O.K. 就唔係純粹我出咗樣嘢龍珠咁，我呢鋪勁過你，我有個咩無忌二神功，咁跟住打就一定贏啦。咁就純粹係即係好似標籤咗呢期要贏就贏。咁佢又唔係嘅，佢有啲鬥智鬥力喺入面。咁呢個元素喺亞人道電影入面都睇到，咁我覺得個味道幾好咯。咁同埋我好中意睇一啲叫陣地攻防戰嘅電影嘅，即係意思係好長篇幅。即係意思，我係講咁篇幅啊，純你話陣地攻防啊，好多戲都有啊。咁但係就係話喺一個好長嘅 proportion， 譬如哇，好似呢套接近一個鐘 ending 都係講緊話啊，知道佢哋會入嚟呢度偷啲。我唔知系咪神經毒氣啊嘛，類似即係偷樣嘢啦，係啦，神經毒氣，咁啊變咗我一早知，但係我又有啲 check， 又點樣布防，布完防之後估到你邊度入嚟，咁打打下點樣以我自己有個計謀引你去邊個位要贏你，咁但係最後啊，跟有意外，而又有啲驚喜，哇！又有個勁人入咗嚟，跟住又再打咁樣，即係依類陣地攻防，我啊中意依類套路嘅戲，咁所以四個元素都啱我睇到幾過癮嘅，即係以過癮以爽嚟嘅，咁、啊、但係實際睇咧，我作為一個唔認識設定嘅人咧，我睇到好模糊嘅。第一咧，佢成個亞人嘅構想咧，睇完套戲係唔知嘅，即係包括咧替身好明顯就話替身只能夠替身可以打到，替身係唔會死嘅，咁呢啲係明嘅咯。咁但係亞人嗰團嘢咧，第一佢點樣 call 出嚟？主角原來佢嘅功能係 call 多好多隻，呢一點喺電影入面都冇詳細交代，或者我哋唔知道，我都唔知道原來可以 call 多隻嘅，因為佢都冇九隻。企曬喺度嘅場面㗎，唔覺㗎，最多叫打死一隻又出一隻，咁我都以為嗰隻未死，咁呢度嘢顯身就究竟嗰隻嘢究竟唔會死嘅咧？幽靈同幽靈打，咁 会唔会死嘅？即系会唔会话叫打到个头爆头佢就会消失，定还是点？我又唔知道。咁啊变咗佢打嚟打去，我唔知道做乜嘅，即系觉得好似啊替身就替身打，但系就佢打到嘅伤害痛苦，佢又唔系话承受咗，佢又唔似 JoJo 嘅。咁啊变咗你个替身打有意思嘛？如果唔系佢变咗分割咗，个替身有替身打，但系个替身打咧又唔系好多影响嘅。咁啊嗰个主角真人有真人打，咁我变咗呢个串联系做得唔好。咁我哋好模糊啊，因为对于个设定。咁三来嗰啲替身嘅能力我都唔明白，唔系好明嘅。即係除咗叫快啲啦，即係速度、力量型啦，咁但可能有啲又好似係咪有個即係第二嗰個曾經好遠距離操控，咁有啲又好似 其實全部都可以遠距離操縱嘅， 係啦，即係個能力值其實大家差唔多， 其實一樣嘅就你可以當係 嚇，哦， 咁個一樣嘅， 係咯，咁啊變咗， 但 係 人類就變唔到嘅。 系呢、這个就我都知嘅，咁但系你话佢其中一条桥就话靠自己化成粒子遮住嗰啲人咧，我啊觉得几即系呢个作战其实好粗糙，因为你靠遮嘛，咁你嗰团嘢走埋，你都可以走啊，佢跑走咁点啊？咁你都担到埋最针嘅，即系我会觉得你我明个 concept， 佢就啊原来因为佢多啲粒子，咁佢系咁屙出嚟，我嚟遮，咁但系你谂下如果 situation 喺嗰个情况，你咁样作战计划其实好冒险嘅。咁我覺得唔係好嘅，即係尤其是當你開始塑造原來男主角係智謀型，同埋個雞謀原來仲勁過夜神嘅。後期啊，因為開頭我又唔覺嘅，因為開頭我覺得佢好似有啲即係佢 suffer 緊啦，知道佢都真人類啦，俾人哋係咁劏啊，無限咁殺。咁但係到佢本身個角色嘅性格啊，佢嘅能力，佢原來係醫科生啊，或者佢可能諗嘢好理性啊，呢啲遇小冷靜啊，呢啲特質唔知嘅。到知嗰下已經打緊個對戰，咁變咗個觀眾投入唔到，即係我覺得。咁三來入面好多人物咧都係完全冇塑造，即係包括個妹啊，唔再講啦。咁連最勁嗰、那個即係第一亞人，其實我見到佢個主張啫嘛。我見到佢嗰種瘋狂啫嘛，但係其實我唔知道做乜嘅。 嗯， 即係你話啊，咁樣無厘頭起義咁樣，咁、哦、我要攞咗東京，咁呢啲講出嚟都小學雞啊嘛，你點攞東京啫？咁同埋我覺得佢嘅啦，喺我佢就算我有佢咁嘅能力啊，我都覺得自己唔會去到咁嘅高度，因為咧其實好多方法你係可以收皮噶，即係包括就係不停咁射你咯，即係其中一個幕都係啦，係咁開槍，係咁開槍，不過咁啱又有人叫第二個幫拖停一停佢咁解啫嘛。其實你自己嘅能力都唔係無敵，你話好似話做到好似 The World 咁樣，識得操縱時間嘅，咁我覺得佢可以提出話攞東京嘅，咁你個能力其實都本身都雜雜地，即係你話啊最多你做啲反革命，搞啲小學雞嘢，或者要砌都要炸咗個口身散，咁我都明啦，即係純粹一個報復。但你話去到要要挟啊，要成個人類遷出東京，咁啊大得滯咯。咁我唔知係咪完全都係咁啊，但係喺呢一個 moment 喺個電影入面又交代得好粗，咁我連佢個性格啊， 要勁啲添㗎。 系嘛，即再讲大啲。不过漫画可能有时间铺咧，就可能冇咁突兀咯。系啊，电影睇就好突兀呢度。咁加上其他啲人，譬如第二个亚人就直头，虽然佢都系重角色啦，但系佢直头出嚟跟班咁嘅啫。我连佢个性格啦，佢本身人类状态咩身份都唔知嘅。咁都未计就后尾无厘头走咗一扎嚟 Kellam Show， 嗰啲 Kellam Show 都亚人啦，但系就一场戏就 KO 啦。咁啊变咗好削咯。咁同埋到到最后讲到系阿佐藤健都。是自谋人啦，但系最后 ending 除咗佢遮住人只眼呢、這个叫做唯一嘅自谋，其余佢全部都被动，佢都系最后喺天台只抽噶嘛。咁我觉得又好似唔系串到嗰种最后叫点样博弈智慧赢。咁 ending 仲话去到某个位嘅一扎人落嚟嘅雪冻佢，嗰扎我直头乌嘴嘅，因为都有一来冇讲过啊，叫提过成立咗个咩反亚组织，咁但系又哇做咩无端端咁一早雪定一早雪，你引去一个地方封到密室雪佢都得噶。佢都浸咗出嚟㗎，佢又唔係可以瞬間轉移嘅，係咪先？咁你唔使搞到咁複雜咯。咁我覺得嚟到呢啲位啊，成嚿嘢都係叫情節好粗糙。咁如果以戲論戲咧，套戲又唔得嘅。咁但我 buy 佢嗰四個元素咧，咁令我覺得我好想或者叫做好大意欲，就覺得呢套漫畫應該係正嘢嚟嘅。咁呢個我覺得佢都完成咗電影嘅功能嘅，咁樣啫。不唔係零嘅都，即係套戲好睇嘅都，淨係睇嗰啲槍戰打鬥咧都過癮嘅，我覺得爽嘅，甚至乎佢爽過追捕。即係仲識得拍到嗰種 即係槍人嗰種關係同埋嗰啲長鏡頭咯，咁呢樣就值得賺咯，就係咁啦，同埋賺個配樂咯，佢嗰啲電子音樂啊，嗰啲心跳聲，咁啊幾有逼力嘅，確實係係啦，咁啊呢個啊，咁我即係對呢個作品冇理解嘅，純粹好片面睇電影嘅表象嘅 comment 啦，咁啊睇下你啲高手嚇，睇下有啲咩係啦，有啲咩。 等阿芬芬講啊，芬芬睇曬咁多， 係啦，咁 但 係 芬芬大聲啲啊，大聲翻啲。 OK，我有睇動畫版先啦，我其實係睇動畫版先嘅。再睇翻漫画，然后先再睇呢个真人版。咁头先阿北打你讲所有你唔明白、唔理解嘅嘢咧，其实你喺动画版嗰两季咧，系已经全部解释翻晒噶啦，已经系。 哦，明白。 其实咧，佢呢个真人版其实系将两季嘅动画版嘅精华抽咗出嚟，然后再剪翻埋嘅啫，其实系。 O K。 但系佢系。其实你头先讲讲个妹冇乜点讲咧，其实喺漫画同埋动画。都是冇讲嘅，其实可能嘅篇幅会更加少嘅。其实系， okay. 其实你如果俾我摆落真人版，我直头会将佢个妹嘅角色抌走嘅。其实可以， 但唯一索女嘛，你冇得抌嘅喺电影角度。 系啦，咁啊，我讲翻嗰两季，咁头先两季动画，我就所以我个人啦，我个人我知道有人系唔中意动画版嘅，但我个人系好中意动画版嘅。 Okay. 但系你头先讲嗰啲优点啊，全部都喺动画版度系有嘅。 即都系咁样开枪嘅，咁我几棍喎真系。 系啊，我其实有啲场面，我觉得佢系直头用翻动画版嘅动作设计，真人做一次嘅啫。其实系，尤其是佢去研究所救啊中啊咩啊贵啊，即系佐藤健嗰个角色啊。 系明白，第三怪人啦、啊， 拍一次嘅吓， 明 白。贵，佢系照拍一次嘅，完全系一模一样嘅啫。无论分镜动作全部一样，所以你觉得嗰啲好嗰啲咧，喺动画版系有嘅。 明白。 同埋你唔明你话唔明咩话？你可以问翻我唔明嗰个 成个系统咯。同埋我一开头个实战咧，佢打斗由头到尾冇出过幽灵噶嘛，咁我就唔知系咪出幽灵会令到佢哋有损耗精力，定还是会有嘢失化？如果唔系，佢一早出幽灵打得噶，幽灵打到人类噶嘛，咁点解平时唔出幽灵打咧？ 喺設定裏面，佢哋每一個人咧出嗰個黑色幽靈，每一日啊，只可以出一次嘅啫。 哦，嗱，呢樣電影冇講喎， 頂到盡都係兩次嘅啫。但係永井貴咧，佢就可以無限出嘅。 哦， 甚至乎佢可以一次過出好多個嘅。 O K， 喺動畫版度係有試過一次過出好多個嘅。 哦，影軍分 嘅其實係啦，其實嗰、那個黑色幽靈出現咧，係佢哋。佢哋亞人能夠散發一種叫做反物質黑色粒子組成嘅 ，OK， 同埋嗰個黑色幽靈唔係 exactly 會聽佢哋講嘅，喺電影度都有講啦，佢哋訓練噶嘛， 係冇錯冇錯。 甚至乎永井嗰個佢係同佢意見相反嘅， okay. 即係另一個性格嚟，可能係佢陰暗面嗰邊嘅性格嚟嘅，所以我哋要互相再訓練再配合嘅。 嗯、 至于打两个黑色幽灵打点样会冇咗咧，就是、互相攻击咧就会冇咗嘅。其实、 哦、 拳头对拳头咁打咧，就会两个一齐消失嘅。 哦，但消失咗可以出翻嚟。 打一个头，普通人咪得一次咯。 哦，明白明白明白。但系少少打，即系唔系话要打低，掂一掂即系拳头一接触就会消失啦。咁啊变咗冇得打咯。 一冲击就会消失。 哦， 但你可以避开唔打拳头，你打头噶嘛可以。 我知道，知道，知道。 打头就会对方中拳嗰个就会消失嘅。 哦，明白，明白。 系啦，所以你见到间我都几混乱啊。间嗰个角色又叫佐藤，咁间嗰个角色咧，佢所以唔系成日出个黑色幽灵噶，因为佢 系啊，我就见佢就住出咯，系冇错。 系啦，同埋佢喺性格描写嗰阵时咧，你觉得永井嗰个性格好模糊嘅喺呢一度。 嗯。 同埋系佢其实真人版呢度系将佢。漂白咗嘅，其实将个角色，因为喺动画版里面咧，其实佢系一条扑街嚟嘅。 哦，即系你话意思男主角系扑街，系咪意思啊？ 系扑街嚟嘅，佢都系计算晒为咗自己最有利益嘅嘢，佢先会去做嘅啫。 哦，知道明白。 牺牲晒身边所有嘅人嘅，其实系。 哦，系咯，电影又唔系咯，电影咪觉得佢好似一个被动，系啊，好被动嘅人，佢都系唔想，佢只想自己有生活咁解。明白， 系啦，动画嗰度都系佢想过平淡生活，但系点样过平淡生活咧？佢会不惜一切， 知道不择手段，即系害埋个妹嗰只都在所不计嗰只，明白？ 咁佢同个妹系冇感情嘅喺个动画版里面， 哦， 一直都好憎佢嘅，其实系，因为佢知道佢阿哥系扑街啊嘛。 哦， 所以佢妹系唔承认有呢个哥咁滞嘅啦，已经去到。 O K O K， 但佢呢度讲佢哋有兄妹情啦，又改咗啦，已经系。 咁啊，咁啊，慢慢好啲，咁样有啲冲突位啊嘛。而家咁样好正路咯，同电影又好正路系咯。 点解永井贵最尾会加盟佢哋对抗佐藤咧？就是、因为佢有两个，有开头有个 friend 嘅，叫做应该叫海狗啊。佢呢个系完全 cut 晒嘅。其实嗰个 friend 就系不惜一切帮佢啊。令影響到佢都想試下去幫人，會有啲咩感覺啊？ 哦、 但係佢呢個完全 cut 咗咧，就變咗個性格咪，你會覺得好模糊咯，變咗永井。 係、我真係唔知道做乜鬼啊！ 同埋我見到好多評論咧，就話個奸角佐藤咧就話做得好好嘅，即係個奸得好好嘅。但係我覺得就動畫版佢會做得更好嘅。 O、okay, K， 因為動畫版其實佢個理由其實冇咁話要報仇啊，有乜有物嘅。佢只係想玩一個遊戲咋，即係覺得殺人就係一個玩意嚟嘅，就係一個遊戲嚟嘅啫。佢就可以無限 continue 嘛，人哋唔得啊嘛。佢就係滿足佢殺人嗰個慾望嘅咋，就係咁簡單啦。就佢冇話要咩壓人權益啊，要壓人權益嗰啲。係 啊，又要壓人，要變直頭要革命啊，又要整個自治區嗰啲推到咁大。 係啊，呃佢啲信徒嘅咋，其實係唔係話講到咁偉大嘅，其實佢。 Okay. 所以我覺得在動畫的性格反而仲更加反覆無常啊，仲好啲啊係，同埋個動畫嘅反差會大啲嘅，因為動畫嗰個佐藤咧平時就係、是笑口噬噬啊，蒙起隻眼好似好仁慈咁樣嘅，但係到佢打人嗰時候可以心狠手辣嘅，但係我喺套戲裏面咧就見唔到呢樣嘢嘅，佢淨係得心狠手辣嘅啫， 係喎， 就冇咗好仁慈。好 gentleman 嗰個表達係冇咗嘅， 明白。所以我有心寒咯，係嘛？依種係咯立體， 係啦，明白。即係變態嘅心寒係好啲， 係變態心寒，明白。 咁同埋其實佢因為佢做緊真人版，而家同埋動畫版嗰時咧，漫畫都仲係連載緊嘅，甚至乎而家都連載緊噶嘛。 係。 所以個 ending 其實動畫版同真人版咧都係唔同嘅，因為去到戲嘅後半節就已經同動畫版已經唔同咗㗎啦。 哦，知道。 动画版嘅 ending 唔系咁样嘅，因为吓， 系 就系咁， 明白。咁我又明啊，入边佢话又话咩 cut 咗个头，摆咗啲亚人啊，即系嗰啲背叛啊、佐藤嗰啲人啊，摆咗落个桶度啊嘛，咁咩意思啊？但系你 cut 咗个头，唔系会生翻嘅咩？我唔系好明佢嗰个制度。 系啦，我呢度其实怪嘅，佢呢度其实怪，因为佢漫画同动画有讲 cut 咗个头会有咩效果嘅 ，cut 咗个头之后咧。因為佢都有解釋、就是，就係你斬斷咗一忽，佢就會靠向大邊嗰度會復生啊嘛。 啊，冇錯。 佢呢度咪靠隻手復生嘅，佢去咗嘅時候靠隻手就可以生翻出嚟啊嘛。咁佢個頭嘅意思就係佢 cut 咗個頭，佢就會個頭就會就係得翻個頭嘅啫。跟住個身咧就會另外生多一個頭出嚟嘅。係 咯。 咁佢就係質疑緊，究竟另外生出嚟嗰個人仲係唔係本身嗰個人啊？定係會通多一個人出嚟啊？其實佢一路就係講緊呢樣嘢。其实对佢哋嚟讲 ，cut 咗头系一个好大嘅惩罚嚟嘅，对亚人嚟讲，即系佢哋会觉得呢样嘢好恐怖啊！即系无端端多咗一个自己啊，同埋个 但系个头唔系啊，但系唔系拣一样嘅咩？佢拣身体最大部分复身嘛。当佢 cut 咗个头，个身生翻个头，个头咪变咗尸体咯，即系应该冇咗意识咯。个头仲可以倾偈咩？ 佢喎，个头系继续出现嘅喎，系 吓，佢咁个设定有啲矛盾。 即系翻思想啊，个头系啊，有啲矛盾噶，其实都。是啊，是咁噶，佢系 漫画都系嘅， 靠大边生咁噶咋，漫画都系咁嘅。 哦，明白。 所以佢哋好抗拒俾人 cut 咗个头嘅。 哦，明白。 同埋呢度佢讲到阿永井好劲，另外嗰个四眼仔，即系嗰个咩城户系嘛，定户城系嘛，即系嗰个亚人组织嗰个人好废噶嘛，其实系。 系系系，嗰边嗰边人类嗰个好废系。 系啦。但是动画那里讲呢就是讲他是很精明即是他反而是类似夜神月的那个人。 哦。但我听人说那个角色是不是老人家来的照顾年长一点应该不会那么后生的嘛。 老人家那个应该是佐藤即是个家族是老人家来的。他这个年龄降低了很多的。同埋永井是提升了很多永井是中学生来的在漫画那里。 哦， 而家变咗医科学生啦，已经系啦。 我即系打老人家嘅，如果慢慢，如果个表象系即系个 嗰你又系话老到七八十岁， 系即系起码四五十 多吓。哦，起码四五十噶啦，系啦， 明白 啦。同埋佢有讲佢嘅背景系一个美国嘅军人嚟嘅，佢系，所以先咁好打嘅。 系 啦，咁同埋嗰个永城户同嗰个女保镖嘅关系，佢提到嘅呢度。 哦、 你唔知佢两个做紧乜嘢嘅， 但係喺漫畫同動畫就其實有另外一個篇章係講佢哋兩個嘅嘅、關係點形成都有講嘅。 O K， 係啦。咁我諗你等你睇動畫時你自己感覺啦。咁呢樣，咁呢個動畫係我覺得個動畫係比個、真人版係精彩好多嘅。 精彩好多。咁動畫好啲定漫畫好啲？如果兩樣兩樣比咧，漫畫同動畫。 你要排嘅話，我覺得係漫畫、動畫、真人版。 哦。 唔係話真人版拍得唔好啊，係佢有得比較之下，你就會覺得真人版有好多唔足，即係你頭先提嗰啲咪全部。 冇錯， 如果你冇知道個底韻嘅，就一嚿雲咯。其實會睇到。 係，明白明白。 係啦，但係你話場面啊槍戰動作嗰啲，其實真人版其實我覺得係做得好好嘅。 係。 即係已經做到好足㗎，其實都已經係咯。我個人就認為係咁嘅。嗯。係啦。 啊，新年啊，或者 Tasco 有冇係咯？ 啊，我冇睇喎。 哦。咁啊，新年。 因為動畫咧，我主要係覺得佢嗰、那個佢係因為 CG 畫嘅，佢 好多人 佢 唔接受佢個畫風嘅。 係啊，冇錯啦，即係我就唔係好頂得順，所以就冇。 所以可能睇第一集嘅第一節已經頂唔到落去㗎啦。 真係頂唔順，因為真係好肉酸，唔好意思嗰、那個。 哦，即係動畫版入邊會多個 CG 嗰只幽靈係咪咁意思？ 唔係啊，唔係 佢，唔係啊，佢成部都係 CG 嚟嘅。 哦，即係成套戲係 CG， 個動畫係 CG 版嚟嘅。哦。明白， 系啦， 咩 CG 版嘅， 即系佢系 CG 动画就 系 CG 动画， 整翻做 2D render， 但系咧佢做得好差嘅。 哦， 系啦，啲人物啲五官好奇怪嘅，你会觉得， 咁我都顶唔顺嘅，咁所以根本就 唔睇啦。剧情同动作系好睇嘅，即系我觉得比真人版好睇嘅剧情，同埋你头先讲配乐系嘛？ 系配乐， 其实系动翻动画版啲配乐嘅啫，其实系。 哦，明白。 哦，都系照搬嘅。 动画版啲配乐都系咁好听嘅，都系。 系好有逼力噶嘛，同埋好电玩感觉噶嘛。佢一打嗰下，哇！嗰啲咁好澎湃，啲节奏感好强噶嘛。 音效都好好嘅，喺动画版嘅。 明白。 所以你要首先接受咗佢嗰个画风先，咁你慢慢就会投入到嗰个动画里面噶啦，系啦。但呢个就要先决条件，你要接受咗先咯，其实系。我見到網上話啲人唔鍾意都係因為呢個原因㗎，好多時係。 即係老實講啦 ，CG 動畫我覺得做得好嘅，真係不出幾套嘅啫。係 啊， 係啊，所以其他啲我都唔睇嘅，即係首先 CG 動畫就係個最大嘅問題。 係，即係個樣膠啲喎。 係啦，係啦，係啦，係都唔係膠咯，其實。佢係好怪嘅，其實你睇下你就知道有幾怪嘅，係啊。 但之前我咪話讚有套咩《生化危機》嗰套 CG， 我覺得還可以喎。即係《生化危機》咩殺戮嗰套。 佢唔係嗰啲 CG， 佢唔係嗰啲 CG， 佢係 2D rendering， 即係扮好似 2D 咁，但係用 CG 做嘅啫。 哦，明白。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你睇下少少吹下，你會明㗎啦。其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係咯，但好多人唔接受就係呢樣先嘅，係啦。 啊，即係佢嗰個 CG， 即係做。做翻一個動畫出嚟嘅技術咧，就做得唔好嘅。OK， 咁你話佢好嗰啲，可能係佢嗰個分鏡啊，或者係 收翻個劇情，你就知 唔係個橋啊，係即係可能你話佢分鏡或者嗰啲，或者係好嘅。但係如果你本身個畫面做得差嘅時候，你 好講下， 即係第一個印象你已經覺得差咯。第一個 即係點可以睇到落去咧？咁就呢個問題。 但係漫畫係畫得好嘅，漫畫畫得好嘅。 你俾我睇漫畫先咯，定係咯，因為漫畫易襟睇啲嘛，係幾時睇？ 即係漫畫係畫噶嘛，唔係 C G 噶嘛。 漫畫好睇好多嘅， 係。咁你睇翻 漫 畫 真係好睇過凌家泰呢兩個作品嘅之上嘅，其實係。 O K O K， 咁啊真係好值得期待。 真係推薦你睇下漫畫，係因為期數暫時都唔係太多，要追好容易嘅，即係唔係好似 One Piece 嗰啲幾廿期嘅，而家得十幾期、十一二期到，佢哋好快嘅就。 係好，依啲真 係。但個問題，佢到嗰啲完都未嘅咧，其實。 未完㗎，連載緊嘅。 都係未完。 連載緊嘅。 咁即係呢套戲其實呢個都未係結局嚟㗎，係咪？ 呢兩佢動畫版同埋真人版個結局都係佢哋自己加落去嘅啫。 哦，明白。 但係佢算唔算完咗？ 唔算完，電影唔算完，電影純粹咗男主角走得甩咁解啫。係啊，即係最後走甩咁。 其實完全兩個版本都未算。 即又係收得，又可以再拍嗰啲啦。 係，可以無限延續嘅。 咁呢套我覺得係啦，佢嘅打鬥真係非常之好啊！咁如果你嚇嗰追捕嗰度啊，冇神與心啲打鬥，你喺呢套嗰可以補翻曬真係有突添啊！咁我覺得佢嗰、那個打法係好，我個感覺好曲 M 嘅， 即係嗰啲動作嘅連貫啊， 曲 啊， 之前講過啊，無面超人 W 啊，做嗰套叫 Mirage 啊，即係海市蜃樓，叫咩啊？佢點做嘅嗰套嘢？係咪就咁譯做海市蜃樓？ 好似係。 係咯，即係佢其實都係做叫做曲 M 啊嘛，即係佢嗰個暗號係 M 啊，即係嗰個，咁佢打到 Kingsman 咁噶嘛？ 就係嗰個 level 啊！佢呢度就係嗰啲設定唔清晰，咁當然啦，咁如果你係 fans 嘅話，咁你都清楚啲，咁應該可以還好嘅。咁但係如果你冇咁睇嘅，不過你都唔使點理啊，你淨係睇佢打都得㗎。 可能個時間太短啦，交代嘅嘢亦都要太多，係咯，所以 係啊，咁同埋佢嗰個係啊，又係智謀型嗰度，那個男主角又係表現不足啦，呢度淨係得。借得一場咁樣去表現，亦都 係啊， 係啊，亦都嗰即係就算係你有用咗嗰個方法，咁其實人哋破唔破到你，咁我覺得如果人哋要破你，其實亦都唔係咁困難咯嗰件事啊。咁係咯，只係簡單咁表達咗，哦，佢好似好醒咁樣咁。咁同埋佢最嬲尾嗰度走得甩，亦都唔係因為佢醒而走得甩，咁我覺得呢度又係爭啲咯。 即系只手唔系特登批落嚟啊嘛， 系啊系啊，佢都系打得下咁打甩咗啫嘛。 即系讲佢预早有呢一脚嘅。 但系佢电影版点解佢想讲佢系谂住牺牲噶？因为电影版阿男主角冇咁即系冇话好似你咁漫画咁邪恶噶嘛。佢系谂住同归于尽噶，我觉得佢个 concept 系啊，即系电影版个 concept 啫，纯粹咁啱意外系啊，跟住只手咁啊咁啱啱走甩咁解啫。 得翻条命嘅啫，其实 系啊系啊，冇错。所以唔同啊！我听你咁一咁讲，我都觉得漫画会鲜明啲咯，啲性格个设定设置 系咩？好睇好多 系啊！而家好正常啊，左即系左交大爱嗰只嚟嘅，即系佐藤健好似我都唔知做乜无端端帮人类。诶，佢立场佢一定系要真人类噶，佢俾人哋系咁杀我一开头，嗌晒几痛苦啊！喂，但系无端端个主旨，你话佢啊，原来好冧个妹，佢杀会连累到个妹，为阿妹而战，我都明啊，佢又唔系嘅。咁變咗我都唔知做乜無端端幫人類，就係知話啊交換條件，我要個身份生活落去咁樣，咁好粗咯。即係如果電影又係，係啊，因為個性格變咗模糊咗， 個理由好薄弱。 係啦，冇錯冇錯。 同埋除咗佐藤健佢哋嗰兩個打得勁之外咧，其實嗰個女即係幫嗰個 女保鏢， 保鏢係 女 保鏢， 保鏢其實佢都打得 OK 喎。係 啊，同埋佢打到直頭黑寡婦嗰只噶嘛。即係飛曬上去咧，揾個頭夾翻佢落嚟嗰只噶嘛，啲摔跤只咧係好鬼搞嘢。 要讚嘅其實有幾個人嘅造型咧係跟到漫畫同動畫嘅，但係呢個女保鏢就係連個高度都可以同個動畫版一樣， 哦、 都係咁矮 嘅， 都係咁矮嘅，明白？ 好勁嘅神，即係神還原嘅佢嗰個造型真係好勁嘅，係啦、 哦，樣都似。 講真啊，我覺得呢套戲入面佢係比較睇得㗎，係 啊。反而阿邊個都係濱邊美波嚟㗎，係 啊係啊。 嗰、那個真係濱 邊美波啊，濱邊啦，係啊，美波 B B 真係麻麻地啊，真係麻麻地啊，佢就。 但係佢 變嘅其實喺度。 但漫畫入邊係咪都係咁嘅？有咁嘅靚女角色嘅，定係還是特登電影版加 嘅？加冇表現啊，係冇嘅，就係冇咗咁滯啊。 哦。 提一提嘅就 喺度。知道。 即係唔重要啊嘛，呢、這個角色因為都唔中意啊。 加更加唔重要啊。 明白。 係啊。 咁咩角色嚟嘅呢個濱邊美波？ 佢係佐藤健個妹啊，飾演。 哦，如果大家想睇多啲，咪嚟緊套電視，狂賭之冤咪佢做，佢做巨魚啊，係咪？但係佢竟然係悬空嘅喺裏面，好嘢。 唔係話佢做巨魚咁搞嘢？ 但係佢改人 本身個角色係巨魚。 哦，但佢唔係自己夾硬變做巨魚啊，即係都做翻。 我寧願佢塞翻兩嚿嘢落去扮。係。 系， 即角色幻灭啊！即不知火舞 cos， 但系变咗飞机场。 咪有秋刀鱼饰演咯。 系。 秋刀鱼饰演都算啦，唔该你塞翻两嚿嘢落啊咁。咁咪就咁凭空演咯，咁咯。 系。啊，咁另外就系咧，明明佢哋话咧，嗰、那个坏人阿佐藤咧。佢係由細到大都俾佢嚟研究㗎嘛。咁應該係佢哋好清楚到底亞人係點㗎照計下搞廿年。咁但係呢我覺得佢哋初初開始嗰陣時都係唔係好識對付佢哋㗎喎。 係嘅呢度係咁講嘅係。 咁即係尤其是係佢哋冇阻止到佢 reset 嗰樣嘢我覺得都幾大鑊下因為咁樣死咗好多好多人啊。 係啊。 同埋因為佢哋個能力係不死嘛。咁、 嗯、 係你用呢、這個麻醉槍呢個方法，我覺得係啱嘅。但係呢，因為你用人去對付佢呢，我就覺得呢個就係問題啦。點解你唔係用多啲陷阱啊，或者係機械人啊之類啦、啊。咁你用其他嘅嘢去對付佢，佢就冇咁即係個損耗對你嚟講冇咁大啊，至少我會咁覺得。或者係譬如有間房有放毒氣，咁簡單啫嘛。咁照計呢個應該 咁咪變咗機器之血咯，唔使打嗰啲咪死咗。 但漫畫係咪咁嘅？漫畫都係咁嘅。 其實呢出嘢，我覺得佢一個好重要嘅 selling point 都係血腥嘅，即係要玩到好殘忍啊！呢啲嘢係嘛？你冇咗呢啲嘢，咁 sell 咩啫？ 唔係，應該話佢又唔係血腥，佢係打好多人啫。 打得好， 係啊，即係射死好多人啫，應該話係啊，係啊， 打得好 smart 嘅。咁你咪冇曬呢啲虐殺啊，呢啲咁嘅嘢睇啦，係嘛？咁你我覺得呢套嘢 唔係咁嘅， 動畫唔係咁嘅， 唔係咁，完全唔係咁嘅。動畫裏面其實。讲人类系唔惊亚人嘅， 吓、啊， 即系当佢仲比自己低一等嘅，其实系， 哦， 即系真系亚人啦， 真系当佢白老鼠嚟嘅咋，同埋一路以嚟嘅亚人咧，唔系咁多人嘅咋，日本得三个嘅啫，即系公开嚟讲得三个嘅，其他系匿埋嘅，你 即系唔敢出嚟嘅， 唔敢出嚟嘅，因为佢哋冇战斗能力嘅，佢哋只系其实嗰个唔系不死，其实系复生啊，可以其实 啊系可以咁讲系啊。是无限复生的，其实 是不死的，他们会痛苦的，一样会的。那他们用麻醉枪其实是一个心里觉得麻醉枪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来的，因为你没有人杀死他的嘛。因为他受任何，你见他 reset 自己是因为他们受任何的创伤或者甚至乎病，他只要一自杀一删返就会所有的东西都 会就 reset 完 全是由体力完全恢复晒嘅，所以用麻醉枪系一个最好嘅方法，亦都系捉佢哋嘅唯一方法嚟嘅啫。其实系 唔系咁，唔系仲有专门不停射佢咯，即系咯，不停射佢，佢不停死嘛，不停死嘛。 其实系直至呢个奸角佐藤出现，即系佢咁有计划，佢讲佢好有智谋嘅喺个动画里面，佢哋先人类先醒悟到系，即系 佢好麻烦嘅咁样， 唔得噶，因为佢哋根由头到尾都觉得亚人唔系一个威胁嚟嘅，佢即系好。讲佢哋捉佢翻嚟系做啲药物试验啊，一啲工具嘅试验啊，一啲武器嘅试验啊，就 佢真系佢唔死，所以就攞佢嚟做试验。 系啦， 攞 不断试药啊，试武器。 我即系 Wolverine 咁啊，即系 系 咯 系咯， 系啦， 即 系佢无法复活啊嘛。 哦，咁佢哋， 所以佢一路未醒觉到，原来亚人系会反抗，系会有攻击。 咁佢哋嗰个世界梗系冇呢个 X-Men 睇啊，如果唔系嘅话，吓佢一定知大镬。 冇富江啊！你有冇睇过富江啊？ 即系直至呢个奸角佐藤出现，佢哋先至醒嘅啫。其实系， 即系富江就系佢系切开几多碌就会变咗几多个富江噶嘛。 系咯， 其实富江真系呢个 idea 最初嘅嘢嚟嘅。即系其实我觉得佢呢个作品都系抄抄埋埋咗好多嘢啦。 嗯， 系。 开头其实你觉得佢咪又系？死亡笔记捞东京食咗， 系啊，即系抄抄 嚟 好多嘢啊！ 但系佢 同埋寄生兽啊，个感觉唔知点解好。 漫画里面由第三四期开始，佢就慢慢摸索到自己嗰条路线出嚟啦。即系开头好明显系抄嘅， 系啊， 一扎设定都系抄翻嚟嘅啫。其实，但系佢你可以佢慢慢发展到有自己嘅世界观啊，慢慢嘅咧，其实都 OK 嘅。其实佢系，就系咁。 就 俾得睇啦， 俾得啦，系嘛？即系有得继续连载啦，咁咪谂谂好少少啦。 你又有人睇，咁你咪可以慢慢走到自己条路。 即系初啊，根本系抄埋一碟嘅啫。 啊，就真系嗰三四个作品一捞埋一齐嘅啫，其实系，亦都唔系话咁受欢迎嘅。其实佢开头，佢应该都系中段，即系过咗几期之后， 可能佢都摸到自己条路之后，啲人先觉得好睇。 但系佢又唔死得，系嘛？ 系啦，佢又未俾人 cut， 咁就有啦，咁就继续有啦。 即系日本都好多机会俾到啲作者，即系一期就玩完啦。呢个书而家香港出， 系啊，你真系咦，又俾人摸到条路，又慢慢受欢迎，咁又动画又真人版啊，又成咯，咁咪发展到出嚟咯，佢系 系 咁样个佢系， 系啦，咁啊有兴趣啊睇啦 吓，冇错， 我推介过动画，动画同埋漫画版，尤其是漫画版啊。 系如果接受唔到动画嗰种风格，睇漫画啦。 睇漫画得好靓嘅，其实。 嗯， 系啦。 好。嗱，咁呢个点样楞到去亚视啊？关咩事？ 不死啊嘛，因为亚视同亚人一样系不死啊嘛， 系 无限。 即系又系低一级嘅，又系俾人觉得系嘛？ 系啊， 俾 人睇嘅名字系啊， 都系啊。 嗱，咁好啦，咁亚视就话而家叫复活啦，咁啊等阿芬芬讲下啦，到底实质而家咩有咩嘢？ 系啊，我哋 你大声翻少少啊，芬芬又变咗好细声，唔知点解。 系。佢又話復活啦，咁又宣傳有陳志雲主持嘅 百萬富翁咁樣嘅喎， 咁係咪大家都未睇過有陳志雲主持嘅百萬富翁？ 我都想睇，冇啦，原來冇。 其實因為未做嘅， 不過佢唔係未，就算做咁 多口嘅真係。 佢未，佢做都係網上做啫嘛，其實嘛，即係 O T T 唔係真係直情未做。 咁啊，未做，未做。 分分講啊，而家實質有咩睇嘅？登記咗下。 實質上，大家可以喺Google Store 同埋喺 iTunes 裏面咧，就揾到一個 ATV 嘅 Apps 嘅。 係。 哦。 咁你就先將佢 download， 然後照就登記 login 咁咧，你就有啲節目睇下嘅。譬如有啲 即 係 都係好似 MyTV Super 咁啦，係嘛？ 但係佢 唔係咯。 好少節目嘅咋，電影啊得三套，但係你唔識嘅啲電影仲 係。哦，即係有戲嘅都。 系，同埋有劇集又系啲你噏唔出嘅大陸劇集。 哦。 跟住咧，佢有個綜合節目，綜合節目就係播翻亞視舊嘅綜合節目，譬如今夜不設防啊，吳耀漢搞搞震啊，嗰類節目嘅啫。 咩？今夜不設防係最好嗰個啦，已經係你一睇過 咗。睇嗰個。 咁有冇舊嘅百萬富翁啊？ 你就想 都冇啊，特登收埋咗。 系咁乜嘢叫百萬富翁呢？就佢、是、其中有一欄咧，就有個手機遊戲嚟嘅。咁就答問題，扮答好似大富翁，好似百萬富翁咁答問題。咁就計分。咁你咧最高分嗰幾個喺今年佢話2018啊，唔知幾時咧，就你有機會參加由陳志雲主持嗰個百萬富翁節目。至於嗰個節目係幾時會做咧，係冇講嘅，佢淨話2018嘅啫。主持人群一定系拍咗嗰段 promo 就冇再出現過噶啦。 係。你 call 緊融資，係啊，揾緊即係個概念揾緊錢先， 揾緊老闆， 係揾緊老闆。 咁樣呢個就叫做復活咗啦，已經係。咁我同阿 Tusk 就話，咁同喺 YouTube 開條 channel 基本上係冇乜分別嘅啫。其實可能 YouTube 開條 channel 會更加好啊，其實係。係啦，咁阿 Tusk 可以講下呢、這個就係、是、咁。其實亞視就係得咁嘅啫，而家係 唔係，即係話佢不如佢做網台，好似起碼都仲有啲嘢做啊！即係你就開佢咁啊，陳志雲咪同唔知唔理佢咧，即係三兜有坐喺度講下嘢，起碼都有嘢睇啊！咁如果你要高級少少，唔好似網台咁，咁你只不過有個實景，咁同埋喂佢哋都化翻個妝嘅，咁即係變咗好似嗰啲都市閒情咁，咁你都叫做有嘢睇啊！咁同埋呢個已經係最低嘅。即係最低製作㗎啦，其實你即係做一個現場講嘢啫嘛，咁你其實又唔使話即係做啲乜，可能就住啲時事啊或者咩話題咁講下嘢咁。咁如果連咁都冇嘅時候，佢衰過網台㗎喎。 係啊，其實係衰過，其實冇嘢睇啊。 係冇嘢睇，冇錯，直情冇嘢睇，係啦。咁以前亞視嘅即係嗰啲劇咧，亦都就賣曬俾無線啊嘛，分分。 係啊，你無線嘅收費台你就會睇到㗎喎。 喺無線收費台睇翻曬以前舊嘅亞視。 即係當年唔使錢嘅嘢咧，冇人睇。但係而家無線收你錢咧，就有人睇。 係因為死咗啦嘛。 其實真係。 因為嗰樣嘢消失咗啦嘛。 係啦。 係咯。 即 係。竟然喺無線度復活喎！喺無線度復活喎，亞視係。 啊，即係咩啊嘛？即係我哋個節目依家冇人聽啊嘛！我將來嚇要、可能要收錢先有人聽。 咪將來我哋死咗啦，咁咪收錢啊！ 咪變咗好似哇，查翻科幻文化變成咗個秘語啊 ，deep web 咁樣炒翻我哋聽。 其實係咁嘅， 香港大 事。你講咧，而家喺呢個嘅所謂嘅無線咧，其實實質裏邊啲背景人物就全部以前亞視啲人。 係、 哎， 確實好多。 而家其實。 系 确实 好多， 系亚视已经俾亚视移植咗啊！其实因为你睇紧嗰个唔系无线，其实一个唔系无线嚟嘅。 嗯 嗯， 其实嗰系亚视。 怪一啲嘢，嗰啲嘢咁亚视啊嘛。 唔系，咁佢后边成班 都系亚视嚟噶嘛？ 成班嗰啲后边班管理人员啊，你睇下。 啊，台前幕后都系亚视嚟噶嘛？而家佢系。 冇错。 啊， 咁但系而家又无线啲人就走咗去做而家新嗰、那个啊，直嗰个先系无线嚟嘅，其实 嗰先系无线走过去。喂，咁啊，喂，好个概念好新喎，佢唔系 reboot 喎，佢嗰啲叫咩腐蚀喎，即系侵占别人肉体嗰啲喎，系嘛？ 即系灵魂侵入， 为咗上身。 系啊系啊，灵魂入侵喎，都系咁，系啊 嘛。唔知啊，犀利啊，犀利。 系啦系啦。 咁同埋系咪依家头三个月系咪免费嘅咧？暂时 唔会。 起码我琴晚我今朝睇紧嗰阵时，喂你收你点收人先冇嘢睇喎。 但系佢好似话之后会收$38个月啫， 佢有嘢睇先啦。 有嘢睇啦，系啦，你咪搵样嘢，我觉得值得俾$38你先啦。 咁你净系睇百万富翁都唔会俾$38啦，如果净系得百万富翁。 $38，我俾多几廿蚊我睇 Netflix， 我使乜睇你啊？ 系咯系咯，你 Netflix 而家都系几钱啊？Netflix 好似都系$70 蚊。$90几。 但你五個 user 喎， 你 lecture 係講緊三個 account 嘅，即係其實除三份啊，可以係嘛？係 啦係啦，除三份係啦， 真係廿幾蚊咋？你叫你跌走萬都唔得啊，大佬。 係咯，咁樣即係咁樣邊有得搞？咁即係 無限量資源都係幾廿蚊咋？ 咪同埋我哋都話啦，其實佢哋集中翻搞製作，其實平台就擺人哋啲平台播咪得咯。其實我就唔 擺喺 Netflix 度播得啦。 一定要搞自己嘅平台，我唉咁冇辦法。 我都覺得係。係啊，你平台啊，另一件事，你幾多宣傳，幾多推廣啊，要係咪先？咁你 即係我哋參考咗，即係好似之前反黑咁樣都好成功啊嘛，係啦。咁啊，不打去嗰個反黑嗰、那個 即係啲錢點樣回收啊？主要係 係啦，咁你點樣收呢？因為而家國內就已經建立咗一個好完整嘅產業鏈嘅，咁就因為電影呢，其實點樣會其實逼出嚟嘅？因為呢，譬如講上年呢已經跌咗產量㗎啦，但一年呢國產啊拍咗760多套戲上年，咁但係呢實情啊你要留意嗱，啲人又話喂國內咁大戲院，戲院大咁多戲院不停開，而家開到三線城市、四線城市都有，咁但係理解嘛，你星球大戰上緊，你隔離嗰間戲院做，你自己唔做咩？咁我後面間戲院都做㗎，喂全世界都做嗰啲戲㗎嘛，咁當然啱嘅，如果你好似我哋咁樣有個百匯電中心起之期係做啲另類嘢得，咁但係國內而家市場未得啦，但我相信都好快有機會走呢條路，咁但係而家講咗而家先啦，咁你而家戲院多冇意義嘅，戲院都只會叫做方便咗民眾睇戲，或者叫打入咗去啲叫以前唔係大城市，而家去到鄉郊，即係真係三四線城市都有戲院啦，咁個票房係會 over 多咗嘅，咁但係咧戲院多同你播咗一年播到幾多戲嘅數量其實冇多增減，咁你計過你一年得365日，咁反而我哋睇咧係平均每間戲院有幾多個院，得唔得？咁如果多戲院係12个院，譬如國內好多戲院都12个院嘅，咁都係12个佢咪全部大院啦，可能8个大4个細，咁但起碼佢都同一時期會播12套戲以上，咁因為你都好似我哋香港咁有啲戲係攝起中間3-4场咁樣噶嘛，咁你即係拉翻雲計，咁又唔係每套戲播一個禮拜啦，其實一年咧最盡啲人計過最多俾你上映都係400套。盡噶啦，但400套入面咧，你如進口片一定有個份額嘅。雖然上面國內係限制嘅，但係咧個份額一定限咗。但係問題你一定上噶嘛？即係譬如你一明知狂野時速會收24億，唔通你唔上咩？你點都上啊！咁所以你一定又要預翻，應該有80多套啦，係俾咗進口片。咁咧上到話嘅國產，嗱國產已經計埋係國產合拍噶咯，同埋計埋台灣噶咯。咁咧叫三樣嘅叫做華語片啦，最多得200多套啫。咁但係咧上年嘅產量啊，電影我講緊啦，真係電影級數㗎，得唔得？有聲㗎，咁係760多套。咁啊變現身咗咩咧？就係近呢幾年就好多戲上唔到，你俾錢賄賂都上唔到大陸院線。咁上到咁點解？咁你拍一套戲，起碼都使1-2千萬喎。咁於是就開始就話夠係抌上網啦，俾人睇啦。開頭都仲係流於話免費就賺點擊，就賺廣告，但後期發覺咧，事實有好多人睇。咁而擺得上網嘅網絡叫網，佢哋叫網大嘅，就叫網絡大電影。咁從而就因為不嬲就有網劇啦。咁因為電視劇都係，咁電視劇除咗擺喺傳統媒體播，傳統媒體播完又會劈上網啦。咁而家都係正版嘅啦，即係當然都有鬼嘅，但係就嗰、那個即係好多個交易平台啊，或者嗰啲用開嗰啲 apps 都係路正嘅，佢都會買版權嘅。咁啊變咗由網劇、網大，就到可能又叫做話網絡短片啦，即係或者好似開心麻花啊嗰啲劇場，或者跟住又到直播。咁呢四個產業鏈四樣嘢就係確實令到好多國內人 就係捉咗落去睇，咁佢個流量好大，咁佢哋就話要流量就唔要錢嘅，咁確實流量大咧，佢嗰個網絡係可以好大機會做到融資，咁佢可以衍生好多財務上嘅實質得益嘅，咁於是嗰個台就變咗要搶啦，佢就變咗調翻轉，我唔只要內容，我其實要流量，最屘你捉到人流，我證明到你，我播啲片或者叫 keep 啊，每日我 keep 到，譬如假設有10亿人真係會上我呢、這個。呢個 apps 或者用緊我呢個 apps 睇嘢嘅，咁佢已經好值錢㗎，喺國內喺個融資鏈上面，咁於是佢就願意俾錢，咁願意俾錢就真係會真金白銀買個網絡嘅獨家轉播權啦，咁如果唔傾獨家就可能傾分成啦，咁而又會真金白銀係會有結帳嘅，真係製作公司收到錢嘅，咁亦都開始譬如愛奇藝啊，或者叫做美亞，或者話騰訊啦，即係優酷啊咁嗰啲就真係會已經好似 Netflix 咁咯，開始除咗係被動嘅平台供應者，佢就仲想自己投資去拍佢想做嘅劇或者想做嘅戲，咁佢變咗有個出品人嘅角色嘅，咁變咗又咁樣叫五花八門咯。咁而家做到係你當一次，因為佢個分成係咁嘅，何點樣定義一套戲呢？譬如如果你話嗱，佢成日變嘅啲規則，譬如上年嘅網大就係話，你只要有個觀眾睇到六分鐘，佢就當你睇完一套戲嘅。六分钟得得，咁但系唔同 YouTube 嘅、YouTube 仲耐嘛，系咪 YouTube 啊？都唔记得，都我唔知唔知，即系嗱，每个网站何谓计一个 view 咧，有唔同嘅规则嘅，啲规则都成日变嘅。咁佢最屘做到睇到六分钟咧，就计你一个 view。咁只要有唔知1000个 view 有一蚊啦，如果你国内人民币1000个 view 有一蚊，咁唔少噶，反黑一集成亿人睇噶，咁你谂下啦，即系无端端。真落我真係俾喎，真金白銀，仲要數期係快喎，佢唔係話同你結帳一年後俾你咩？四月半到啊，佢唔係喎，真係喂即日清，即一兩個禮拜收錢喎，即一個兩個禮拜收咗可能上個禮拜嘅錢，即數期我諗兩個禮拜啦。咁你喂咁仲唔好啊？喂 YouTube 你都冇啊，咁同埋 YouTube 係100万之後，好似我記得啲人都話1000蚊係。唔記得到1000蚊一仙啊，定唔知幾多？總之即係佢肯定而家個分帳係要高過 YouTube 嘅，亦都係高度嘅。咁啊變咗佢就真係有個收益。咁而如果今年或者叫上年開始已經有啲人係已經都知道上唔到啦。咁我直頭瞄準網絡市場去製作嘅。嗱又好又唔好，瞄準網絡市場最大嘅缺點咧，就因為咧人人都會淨係煲嗰十分鐘啫。所有嘅網大頭十分鐘好精彩嘅，因為大家都理解，我忍到你睇六分鐘，我就 OK， 即係我都 理得你， 係我收錢㗎啦。咁所以咧，好多都係真係堅，唔係話虎頭蛇尾，係虎頭就直頭冇話蛇啊，係蚯蚓尾， 冇 離譜到殺級係啦，甚至乎冇尾，無端端咁樣做咗，突然間咁停咗，咁跟住後屘可能有啲白底黑字、拉上嚟咁樣，乜咁樣都夠膽死，係啦。咁但係嗱，你有你笑啫喎，但係實情咧有啲係好爆，譬如咧上年有套其實都係無線班底拍，叫做神探咩飛機頭啊，定唔知咩啊，就揾咗阿思琪姐㗎，思琪姐撚阿李日朗拍嘅，又爆咗。即系呢类级数，你谂下，思琪姐啦，李日朗，仲要做到好似难天难地嗰种时代嘅，就话讲查案就遇到啲嘢咁样，得唔得？网大嚟嘅，即系一套嘅啫。但系佢网大其实好似嗰阵时个规矩系60至90分钟，佢又唔俾你太长，因为佢始终后期发展到想话啊，同电影唔同，个观景感受需要精华啲，又短啲，就唔系好似电影2个零钟咁样嘅。咁喂又爆到，哇爆到无端端有1-2千万收，唔好啊！咁你以往冇㗎嘛，即呢樣嘢真係冇，以往係靠哇我上咗電影然後就當買碟嘅收益，即係當個授權你賣碟咁就收一筆，跟住可能授權俾啲各大視頻網站，咁靠呢啲咁叫滴下，咁但係而家就係一個好都幾 hardcore 嘅收入喎，咁而因為咁佢又要做好多嘢，就係要吸引你睇六分鐘，二來佢又要因應返你國內個文化。嗰啲聲點用啊，要講啲乜嘢啊，同埋好多都好快嘅，係啲對話咧，好似剪到即係好速嘅，即係佢似係嗰啲較快咗個聲音嗰啲咧，哇！我講完你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咁樣，咁永遠就唔會係好似而家傳統電影點樣起承轉合啊，點樣鋪啊、塑造啊，冇呢啲嘅。咁當然係好扭曲咯、啊。咁但係事實又咁喺我哋立場就總之有錢我咪可以起碼有得製作先咯。咁如果你話全部都係得電影市場，咁你香港電影國內又打唔入，香港又冇人睇，咁啊仲慘。 咁而家多條路啊，叫拍網大，我覺得唔係冇嘅，因為香港大師就係咁啊。香港大師正正就係個老細話：喂拍套，喂人人都拍到咁嘅，整個科幻古惑仔，唔好講嘢，你揾啦，香港有個拍特攝最出名嘅，上嚟傾下，咁傾下點啊？因為喺個資金嚟計咧，即係我俾你地球冇所謂，我尋晚爆條小三，我都分鐘濕咗包包俾佢，加埋層樓都300啦。俾你啊，你中意唔干預，總之你唔好搞下搞到話咩打共產黨啊，滅中共就得㗎啦，得啦，基本飲你把啦，咁出咗香港大師啊，喂出到嚟 100% 本地味幾正啊！咁但係不過香港大師擺上網都唔係話好白，坦白講，雖然有做曬宣傳，係啦，事實又係嘅。咁你好難嘅，即係兩邊口味好難 end 嘅，即係兩邊都爆咗，即係 香港 嗰啲。咁我主要係因為佢冇，佢本身冇嗰啲國內佢哋識嘅人啫。係 啊，一來啦，咁呢個都係關鍵啦。 簡單講係佢哋冇星，好似唔好話國內，你香港都唔識啦。 係啊，香港唔識喎，係啊。因為質量有限，冇星嘅。係啊。 我有背嘅，我就係識阿鄭海珠嘅啫嗰度。 咪梗係啦，譚琪琪咁出名啦，我都 咁。但係其他嗰啲係邊個嚟嘅先？我想問大家識唔識？ 見都未見過。係 啊。 同埋咧，係 咯，咁 咪入邊做浩南嗰個導演嚟嘅，原來即係都係話拍嘢嘅，係啊，即係佢之後佢會自己出嚟。 唔緊要，我唔係話佢演出嗰樣嘢有問題，冇問題。不過意思你招來嘅時候升起好緊要噶嘛。 係咯。 成班人都知啊啦，呢樣嘢係咯。咁其實你話冇升嘅情況之下，喂佢。佢都算多人睇㗎啦，即係你事實上係要靠星㗎嘛，係囉呢好緊要㗎嘛，咁佢淨係食個 title 就係古惑仔，咁因為內地古惑仔仲係好得嘅呢一個。係 幾期 hit 嘅講真係。 咁佢就可能當呢啊你攞古惑仔嚟搞笑嘅啫，咁其實呢樣嘢係佢諗佢個定位係咁囉。係呀，咁所以你話要好爆你首先要有返啲佢哋即係會追嘅聲線，因為追人係一個好重點嘅其實。 咁同埋睇品牌囉。 但係即係啲觀眾係咁呀。 係事實係。咁同埋國內你知即係其實都啲人都話啦，國內依話叫做依十年嘅電影其實行咗別人嘅一百年嘅。佢將我哋一百年嘅嘢濃縮曬喺十年發生。即係包括點樣票價慢慢升啊，好勁個產量，有自己嘅國產片無端端爆咗，但係同期又會院線合併啊、吞併啊，跟住發行商嗰條產業鏈點樣一條龍啊，跟住融資，然後又變咗去網絡，跟住電影同網絡同電視又串聯啦，即係呢啲全部就喺曬中國呢十年發生曬。咁啲人就話其實佢行緊都係我哋以往行過嘅路啫嘛。咁都係而家國內觀眾開始其實質素高翻，但係佢哋都係會有追品牌。追卡士嘅方向，同埋而家都係娛樂行先嘅。咁個缺點就你而家就話叫守到囉，但係你事實而家係你國產片除咗戰狼二你唔知真定假啦，5-5億咋嘛，其餘全部都10-10億嘅啫。咁但係荷里活片就大部分都係10-10億嗰扎囉，即係個份額都係荷里活片佔好多。咁其實你問我阿根兒啲人都係趨向就係睇進口片，都唔睇啲國產片。咁當然有部分地道嘅國產係會支持呀，即係馮小剛呀、嗰類級數，或者你阿開心麻花嗰啲，即係好似國內一百毛咁受歡迎嘅搞笑嘢，咁佢咪睇囉。咁但係都係贏品牌，咁你變咗你中小或者叫做新嘅 brand 企出嚟都係國內冇人睇嘅。咁競爭仲大，咁所以都係扭曲嘅個市場，係啦咁樣。咁 即係中國人嘅地方唔扭曲就唔係中國人嘅地方啦。 啱，冇錯。 咁 大家都係扭 曲㗎啦，係啦，即係而家我哋只不過討論緊咧，就係話，喂，個空間其實喺邊度啊？咁其實你話又話亞視復活，其實亞視係咪真係復活啊？我哋都係講呢樣嘢。咁同埋就係頭先即係再串連翻開頭啊開場嗰陣講。即係就話，喂，而家連鬼佬啊，佢都係將啲戲係要搞到好似電視劇咁，係要不停咁一個 episode 一個 episode 去嘅。咁到我哋頭先講啦，連 James Wan 嘅公司明明本來係拍一套戲，咁或者套戲有一兩集續集，呢亦都係正常。第一，佢哋都想再跳去咧，就好似呢啲咁一集一集當電視劇咁樣去。咁其實呢個你會見到係一個係一個製作嘅趨勢嚟嘅，的確係。 系， 咁不过咧，佢哋系咪 match up 到呢一个趋势咧？咁就要即系睇佢哋做法啦。咁到底而家嚟紧嘅复仇者系咪真系可以永续咧？嚟紧嘅星战系咪可以永续咧？其实我哋系比较保守啲睇，系睇佢边集开始 列嘅啫。 系 系啦，咁我哋好快就会见到二月就会有黑豹啦。咁黑豹暂时都冇特别宣传话会出啲乜嘢，即系其他嘅角色嘅。咁但系我哋肯定会出嘅。咁呢个冇即系冇边套 Marvel 嘢会完全冇出其他人。咁即系但系今次好明显就冇话入边个，即系好似唔好似上次咁样明明蜘蛛侠嚟 啦，背对背喺埋 poster 度。 攞Iron Man嚟，好多人入場根本就為咗睇Iron Man都唔想睇。 啲人放3.5噶嘛，話Iron Man 3.5嚟噶嘛。咁而女神又係嘛，啲人不嬲，女神三又唔係諸神黃昏，女神三與怪異嘛。咁樣都類似。 即係佢問點解出咁少喎？喂，大佬呢套蜘蛛俠嚟，大佬唔少啦。 但係事實就成功。即係你票房上話俾聽係成功，即係冇辦法。 咁佢唔 係啦，佢又承擔嘅。 佢點會死啫？佢點會死啫？咁但係今次黑豹咧，竟然係冇提攜嘅，即係冇諗住點樣嘅。咁到底又會點咧？咁你成個黑豹嘅世界嘅科技又完全離曬罩嘅，即係佢好似仲先進過人類守護隊入邊嗰啲。 系啊，即系先进过出边啊嘛，啲人话即系咩坊间七日入咗去啲四川嗰啲省女儿国，照佢落后噶嘛，哇佢咁劲嘅外星文明咁 啊！你真系除非你话佢哋其实外星人嚟啊，不过住喺嗰度啫，如果唔系真系太空嘅大佬。佢又唔系咁啊，你系咁咁，我 OK， 咁你外星人嚟嘅，梗系劲咁，又唔系啊？你地球嘅科技可以去到咁，咁你？其实真系唔去到唔合理噶啦，咁但系算啦，咁呢集你见佢又玩晒啲即系特摄元素啦，系咪都可以变身啊呢啲嘢，即系咁 OK， 睇下点咧又 OK， 咁其实到底 Marvel 系咪真系可以永续？我讲永续啊，系咪真系真系可以永续咧？系啦，星战可唔可以永续咧？咁其实呢个系一个暂时嘅一个电影计划，就系希望做得到啦。咁但系我啊觉得会慢慢冷却嘅，因为你都睇到咧，整体呢个嘅。超級英雄呢樣嘢呢其實係冷卻緊嘅，你見到 係呀、啊、 係 真係太多了， 好多啲係呀， 係呀， 係太多，唔係就係太多嘅問題㗎，係因為佢接唔到呀， 有事實有間間都做㗎嘛，最慘即係間間都 做㗎，嗰班演員係退役啦嘛，佢哋已經係退役啦嘛，咁、你 Marvel 就極力留住佢哋，就話喔咁唔拍你哋嘅成套講你啫，咁你可以喺第二套度開一日工，咁就可以拍串出場，係啦。咁你又叫做咁佢又當有錢俾你啊，大佬唔係免費噶嘛，都幾多錢噶嘛。咁我如果咁多錢嚟開一日工，咁啊都 OK 咁。咁就叫做 keep 到班演員咧，話第時都會繼續即係客串。咁但呢樣嘢喂，你講永續喎、啊，永喎、啊，到底可以有幾永咧？咁做多十套，做多十年咁，你做唔做多五十年咧？咁即總會有一日累低係嘛？應該呢個模式係嘛？咁其實我唔係覺得呢個形式咁健康嘅，其實我自己不嬲覺得係佢哋電影公司希望咁樣做，咁而佢哋咁樣做咧，亦都會令到咧其他戲唔使做嘅。 係呢樣反而我覺得 呢個真係最唔好 嘅，係啦， 係啊， 歸邊題材歸邊？ 我哋反而咧希望咧係有多啲唔同嘅睇嘛，唔係所有嘢都係一個模式啊。 冇錯。 扼殺咗創意， 扼殺冇錯， 係 冇新嘢出嚟 嘅。之前咧就呢個模式之前咧就係咁拍嗰啲即係所謂叫做暢銷小說， 少年小說啊， 係啊，總之一定係走young adult 嗰啲，即係你暢銷小說都好多㗎，好多好好嘅暢銷，佢又唔拍，就淨係拍 嗰啲市場。自從哈利波特起咗之後，一對 跟住而家死咗啦，即係初初以為呢個係咩嘢好勁嘅 formula， 結果好快就已經 都唔得 㗎，勾咗啦，係啦，即係而家即係嗰個移動迷宮今年做埋，初初我哋以為呢集拍唔成，結果都做埋，咁但係 OK 咁佢 lucky 㗎啦，咁你睇下呢啲第五天劫呢成拍完一集就玩完啦，冇粒拍落去啦，咁你見到其實呢個拍書呢件事呢其實已經係唔 work 啊，即係你都要去精簡，而唔係好似之前咁亂拍，咁嚟緊呢都有一套我哋話正啊，嗰套叫做我唔記得佢個名叫咩，即係其實講個城市會喐嗰套啊， 即係 喐移動城市 Peter Jackson 係嘛， Peter Jackson 係有套新戲，嗰啲城市會移動 嘅。移動嘅都市嚟㗎嘛。 係啊，其實嗰套呢係好出名嘅小說嚟㗎，真係。係啊，呢個值得拍㗎，呢個值得拍，玩 steampunk 㗎。係啊，咁變咗我諗即係其實 唔好濫囉，即係唔好搞到好似我哋以前港產片咁呢，一興賭嘩個就賭賭神得，就嘩賭屎賭尿賭乜都賭，跟住嘩一東方不敗得，就套套都仲要搵返林青霞嘅。你咁樣真係遲早死嘅啫，你咁樣整點解唔係間唔中有一套好睇嘅賭片，間唔中有一套有一套武俠呢，而係係要玩死佢先。喂，其實我覺得其實你係呀，即係你唔好一窩蜂咁樣咩都，大佬真係呢樣嘢其實已經我哋中國人唔好嘅，一條鬼佬學埋呢啲衰嘢 係啊！ 一窩蜂一手提材江湖片嗰期興，哇出曬嚟，乜鬼江湖片都谷曬係 咁啊！我唔睇好而家個咩 Dark Universe 嘅，即係嗰、那個嗰、那個所謂即係怪 咩、暗黑暗黑宇宙啊嘛，係都未出啲，唔係話杯拖都死咗咩？即係你盜墓迷城收皮啦，係嘛？我唔知喎。 唔係㗎，佢話拍㗎繼續睇 唔 到㗎，仲話拍㗎，咁就睇唔係又唔知啦，係囉，乜狐妖㗎嘛，係咪， 係 咁總之而家就反而忘形水就拍咗先，係 呀，反而 仲正，即係嗰度唔係佢嘅系列啦，即係佢就玩黑狐妖啫，係囉，唔係，但係我又覺得幾過癮喎，即係其實有時你睇戲就係、唔知啊，有時想睇啲新嘅嘢咯，唔係成日都 即係冇觀眾預期嘅嘢，起碼就係知片種嘅啫，劇情片咁入去睇， 一 出到有嘢新 嘅嘢，其實係唔好睇噶，係啊，咁係啦，咁所以到底呢個咁嘅，即係將戲拍成拍到好似電視咁，呢個係咩一個好嘅方法咧？咁係咁又或者咁呢啲咁嘅電視又拍到戲咁，即係想好似即係而家就係戲同電視都開始模糊啊個界線。即係呢個就係網絡啦嘛，網絡咁其實你 Netflix 到咧，你睇嗰套係電影定係電視，你點樣分？係 咯， 分唔到啦已經。係咁啊，叫一集個個嗰啲係叫做電影係嘛？咁好多集嗰啲就叫做電視係嘛？咁其實都好難咁樣去分啊，係咯。咁但係而家有好多戲有好多集嘅，咁點解咧？ 係啊，同埋而家又有啲電視嘅頭兩集變咗電影㗎嘛。 係又點計咧？ 人肉啊！ 嗰啲人真係慘。 哇！妖咪唔 好再提啊！呢啲真 係驚唔驚啊？真係咪咯？奸粗 變驚啊！大佬，翻 出嚟講， 真係講粗口啊！大佬呢啲真 係記咗咧，翻出嚟。 因為十大科幻片爛片我都有數嘅，就二 零 一 啦。呢個功夫片嚟㗎，大佬。嗱，咁今個禮拜咧，一陣我哋之後會講落去啦。X Files 又翻嚟啦，咁到底又如何咧？咁樣嚇，咁係啦。咁 X Files 當然亦都搬過上即係電影啦，但係真係兩套都唔得啦，係咯。 比大兩， 尤其是第二集啦，真係好差，即係個收視，即係嗰個票房都係咯。咁但係的確真係唔好睇啊嘛，係咯。咁我哋一陣會講嘅。咁但係不如呢度講完咩？我哋之後咧會有一個新嘅環節啊。咁就我哋如果大家有嚟過聚會啊，咁啊 Peter 會同我哋分享一啲即係可以講係啲懷舊嘅一啲作品。咁我哋會有一啲舊作咧，我哋又會傾下到底佢中間係帶出咗啲乜嘢嘅呢。咁其實原來你睇一啲舊嘢嘅時候呢，你唔係就係睇返套嘢，佢認識咗當時一啲嘅可能一啲嘅時代嘅嘢呀，即係嗰時原來個社會係咁樣嘅，點解嗰時會有啲咁嘅嘢呢？咁我哋都會喺呢個環節度講。咁呢個環節唔係第一集㗎，而家我哋就播第一集先。咁我哋之後會都暫時錄咗幾集嘅。咁我哋睇下可以慢慢同大家介紹返一啲唔同嘅舊作，我哋唔係一集講一個舊作㗎喎，即係我哋係會講一堆即係相關嘅題目咁樣。係 啊， 係啊，咁啊嘗試喺舊嘢裏面呢去揾一啲即係大家可能忽略到嘅一啲 新嘅睇法囉，係咪 嘅角度係啦，或者其實嗰樣嘢有啲乜嘢嘅嘢帶出咗嘅呢，睇睇呢樣嘢嘅時候係啦，或者當時其實嘅人係點樣嘅呢，即係對嗰個概念啦，即係我哋而家已經係21世紀㗎嘛，咁但係其實當時可能只不過係70年代，咁佢哋點樣睇即係一啲嘢嘅呢，咁同我哋而家好大分別㗎喎，係啦，原來咁大家可以睇，我哋試下去同大家講解一下，好冇？ 冇錯， 好， 咁我差不多啦， 咁不打，係好啊，唔該曬，咁下個禮拜不打都會睇到咩？係 啦，嗱，與神同行啊，同埋重點咧，香港第二套就以青春的名義都下個禮拜上啊，即係劉嘉玲，屍身同道啊，跟住咧仲有套正嘢，係啦，仲有套正嘢就係荷里活爛片王啊，又係正嘢啊，都係下個禮拜上。 哦，呢套 The Room 係嘛？ 係啊，即係 The Room， 嘅第二。咩 嚟 啊？係戲嚟嘅， 兩套戲。 你一齊睇啊！ 咩嚟㗎？ 你當爛片啦。 係啊，真係爛片，但好笑，爆嘅喺美國，即係 係啦。個過程係有套戲叫做《The Room》，就被譽為史上最難嘅一部電影。 係，佢真係自己暗片自己拍。 係。係啦，咁係啊 ，Jim Franco 做嘅，就拍翻佢點樣拍。 係啦。系啦，即拍翻呢件事。 其实呢， 即系佢 ，O K， 戏啊，戏中戏啦，你当 拍 戏，系啊，你当戏中戏啊，但系嗰个 The Room， 但系传承翻个精神，即系尊重嘅，同埋系好笑嘅，系啊，系啦，冇得顶嘅，系啦。 同埋你啊 ，Cup 可以当系当年阿天布顿咪拍过套《艾活传》嘅，其实都系类近《艾活传》嗰样嘢，即系点样系拍烂戏嘅导演。拍翻垃圾嘅 電影 出嚟，係啦，即係跟大活轉嗰啲咁樣啦，係啦，係啦， 冇錯， 即係拍翻佢拍戲，係 啦， 就主要佢都係拍過套 The Room 嘅啫， 哦，係啦，就咁叫 The Room 嘅啫，咁而 The Room 咧， 亦都會喺戲院做喎， 係啊，有戲院做噶。不過你要買到飛先算啦，因為咧都爆曬啦，爆到電影中心同埋 Paris I 即係鬼佬戲院有做嘅，係啦， 哇！真係諗唔到啊，真 係。係啦， 啊，我有 friend 都話買咗飛啊， 我呢啲 要一定要入去訂紙巾喎，好似話 呢啲係。係。咦？喂，咁其實香港大師都拍一套拍香港大師喎，講 點樣 講？係啊， 得㗎，即係如果你去到嗰隻程度， 但兩套一齊做啊，要啊。係 啊， 係 啊，兩套一齊做而家。 係 要咁樣先得， 就咁嚇，就幾得意嘅。其實呢個現象幾得意嘅呢個嚇，應該未試過咁樣啊，係。 係咯， 如果你一提做就未試過咯。係 啊。 係啊，係一提做 一提做 冇 試過。 係啦。咁啲人話就係你要先睇《The Room》，再睇《藍片王》咧，你會更加覺得好睇。係 啦。 就咁，係啦。 同埋好似有啲笑位係。 科幻有冇科幻片咧？ 冇嘅，冇嘅，冇嘅。 啊，真奇。 偷片嚟嘅，係 啊。 就冇啦，好。 就咁。好，喂，另外仲有套嘢值得推介嘅。哦，你讲咗先，系。 系。 好，有另外有仲有套值得推介，就系之前我好激赞嘅，即系嗰个Taken 啊 ，Taken 嗰个叫咩？李安纳逊啊嘛，即系有个系列就叫《直航杀机》嘛。系啦，即系 Taken 之外，另外有个系列就《直航杀机》。咁今次原班人马拍一个叫《追命列车》啊，又系话讲佢无厘头。 又系佢嘅啦，又系讲翻嗰个人嘅。 應該唔係，應該唔係，因為上次直航殺機係飛機，唔係嗰個色，唔係嗰個色，係啊係啊，分開嘅，唔係嘅， 分開嘅，但都係阿歸功勳做嘅， 係同埋同一個班底做，條橋都一樣，即係又係一個無端端嘅人無厘頭接到電話，俾人哋操縱住喺架火車度放炸彈。但係講到點樣臨危受命，又要查出真相，還自己個公道。 同類型啦，咁 係啊，但喺架車度玩，但係就好有逼力嘅，啲人話正嘢嘅。 係，另外不打，我想問下你咧，問下你咧，有套動畫係台灣叫《大世界》啊？ 喂，係喎，呢套我覺得早喎。 都正㗎，其實。 唔係喎，《大世界》我記，睇先，你俾我睇先個名先，因為咧，我喺台灣，我見到張海報，佢係卡通嘅封面，但係入邊其實係紀錄片嚟。 哦，金馬獎最佳動畫。 哦，咁啊唔係啦，咁啊應該唔係嗰套啦，咁啊唔係嗰套啦，咁我唔知。上咗啦。 金馬獎最佳動畫喎。 未上。 幾號做？十二號優先。 嗯，好。 係啦。 哦，咁我可以留意下大家。係 啊，好似好勁喎，呢套動畫都可以留意喎。佢話好似《太陽之怒》咁喎，拍到 perfect 咁樣。 咁樣 唔係啩？ 係啊，佢專 動畫 寫㗎，係啊，黑色幽默嘅。 咁犀利。哦， 可能要留意下。 咁啊，要睇下啦，係啊。 因為台灣製作 㗎， 仲 係全台灣製作喎，好喎喎喎，大家 大世界叫做大世界， 明白？ 誒嗱，我睇到啊有套啊，唔知算唔算科幻片啊？就一月十一號上嘅《妖貓傳》啊！ 哦哦，陳凱歌係啊，搞笑啊！國外都收啦， 真人戲嚟㗎呢套係嘛？ 真係真人戲，有隻貓，係啊， 五隻狀態係啊係啊， 有阿布歡喎。 系啊，好笑啊！國內收得噶，系啊，香港唔睇嘅咋。 咁樣樣， 你國內收得你煎餅盒就好勁啦！你咁中唔中意睇啊？係咁冇唔係國內好闊嘅，我覺得佢哋嗰個口味的確係 覺得 係 好難捉摸啊！ 唔係咁老實，咁佢哋又俾人話有低端人口啫，我啊覺得即係佢哋個觀眾就好闊嘅，即係唔係好似香港有好多低端觀眾嘅真係啦，得埋一邊嘅，咁但係內地。就好多唔同嘅，即係觀眾都好多個級數嘅，即有啲咧就真係睇到啲高層次啲啊，即係對藝術啲悶嘅，甚至乎佢又有嘅，仲要個票房都可以唔差嘅，咁亦都有另一陣就是、又睇到啲好即係好爛搞笑就算嘅，佢又有嘅喎，咁即係其實都 我覺得有時咁係好嘅，因為你有唔同嘅觀眾嘛，最少。 嗯、 香港而家就係唔係嘅，即係全部都係唉得埋一邊，仲要得埋向唔好嗰邊啊嘛。 系， 即唔系低端人，走去低端观众嘅先大镬啊，大佬。 系， 嗯， 好，咁啊，好，下礼拜， 好， 与神同行啦， 与神同行， 呢个应该会大再大讲啊，因为咁多位都会睇晒嘅。 希望会睇到，系啊，希望睇到啊，真系。 咁佢正常应该就会睇到嘅。 正常啦，系啊，第四正常。 系咯， 应该睇到嘅， 应该睇到嘅。 点都要睇下呢套戏， 要睇，要睇完先中，或者你中意都唔定噶，可能系咯。 我中 意睇下先， 系咯， 点都要睇下，系啦。 系 好， 好，下礼拜， 下礼拜再见大家， 不打， 好，拜拜。 喂，咁啊，我哋跟住就会播一播我哋个录音先，等阿 Peter 同大家分享下一啲怀旧嘅作品，系啦，咁我哋会同大家倾下啲旧作嘅，到底有啲乜嘢嘅内涵咧？咁样咁嘅，好，翻嚟再翻嚟同大家讲呢个嘅 X 档案啦，新嘅一季。